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72集，你有张良计。 你是不是留过他们中谁的手机？发短信给他，告诉他秦亮托沈银灯的时间，赶快马上。 确实留过，最初秦放只和严福瑞联系，后来司藤在青城请客吃饭那次，为了方便联系，苍红观主和白金教授等好几个人都跟秦放互换了号码。秦放赶紧掏出手机发短信，来不及交代前因后果，只能寥寥数字，希望这群道士关键时刻懂得同舟共济，不要脑子浆糊一样坏事。手机信号巨差，群发了一次消息之后不成功，秦放又试了一次，一直停在发送中没结果。司藤等不及了，去着沈银灯还跪趴在岩壁上没注意到这边，拉起秦放就往里走。 快跟我去里面。 秦放屏住呼吸跟在司藤的身后，过第二虫洞时似乎听到好几声短信的滴滴声。司藤低声而又快速地交代他， 赤伞的内洞有两根时间机关，剑身涂了观音水可以耗损妖力，跟你给我吃的药丸是同一种，中了观音水的毒脸上会有煞气，人看不出来，妖可以分辨得出。我没有妖力，所以吃了药丸，想引他对我不防范，谁知道他看出了我的煞气之后反而没了顾忌，一上来就要跟我比划比划。 说到这儿真是好生后悔，早知道不吃那个药丸，沈银灯多少会有忌惮，不过现在不是买后悔药的时候。司藤定了定神，继续把话交代完。 我改了剑矢机关的方向，秦放你记住方位，我要引赤伞上钩，你来控制机关，只要他中箭一切就都好办。 听来似乎可行，细想却漏洞百出。秦放觉得太凶险， 你要我怎么引他上钩啊？他现在已经对你没有顾忌了，他有妖力你没有，他举手之间就能杀了你，如果你死了我也就死定了。 这话听起来像是贪生怕死。司藤眉头皱起， 什么意思？ 我死了你不死我也就不会死。 什么你死了我死了你不死我不死的？ 司藤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洞外传来了苍红观主声嘶力竭的大喝： 要死也让人做个明白鬼，当年的沈翠桥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是不是你杀的？所谓的难产而死，所谓的怀孕啊，都是你信口雌黄是不是？ 秦放心头一宽，看来道门那头是收到他的短信了，真是得给苍红观主点个赞呢、啊、为了拖延时间都开始画当年了。秦放深吸了一口气道： 司藤，我有个计划。 沈银灯觉得这群道士挺好笑的，死到临头了还要死个明白，还声嘶力竭地质问他为什么要置他们于死地，莫名其妙啊，不杀你们留着以后走亲戚串门子发展友谊天长地久吗？他不想再跟这群人废话，却又想起猫捉老鼠多逗弄些的时候，捏了几块石头在手上抛着掂量说： 道长们小心了。 何其变态，这是要投石砸人吗？一干人个个头皮发麻，拽得藤条左右摇摆的，只盼那沈银灯失了准头砸不到人。嗖嗖几下破空声之后，先是一片死寂，接着响起了马秋阳道长惊怖的声音： 啊啊，疼疼疼啊，疼疼 疼就疼呗，男子汉大丈夫何至于呼痛如斯啊。大家都朝发声处看， 却见马秋阳抱着藤条张皇乱指，顺着他的指向看过去，顿时明白过来，此藤非彼藤，马秋阳叫的是藤蔓的藤，藤藤。因为就在刚才，沈银灯的那几块石头，每一块都把藤条打出了豁口，而藤条一豁，距离崩断也就不远了。沈银灯在顶上掸了掸手道： 各位道长，先前都引了法器护身，但那只是防妖力入侵，到底也不是金钟罩，若是从高空摔下去，没有摔不死的。道长们见到下头的尖峰了吧？藤条一断，各位摔他个肠穿肚烂，血顺着尖峰流下去，滋养我这些子子孙孙。他们饮多了兽血人血，还从来没尝过道士们的血呢。说不定机缘巧合，道长们金贵的血促成了我子孙金变，也未可知呀。 说完了仰头长笑，他以沈银灯的面目讲话时倒还是正常女生，大笑之下脱了形骸，又显出男人的阴郁沙哑来。明明是张精致的女人俏脸，却配着这把嗓音，委实叫人毛骨悚然呢。而笑着笑着，沈银灯突然停顿下来，换了一副柔媚的表情，叫了一声： 藤小姐。 黑雾弥漫，无人应答。沈银灯脸上笑意更深，他慢慢地朝着洞里走，声音轻缓，不紧不慢： 苏藤小姐，怎么不说话了呢？真是奇了怪，以司藤小姐的声名能耐，不至于惧怕我区区一个赤伞啊。躲躲藏藏，像个缩头乌龟，未免有些不体面吧。我差点忘了。 说到这儿，沈银灯掩口而笑，似是刚刚恍然。 四藤小姐是不是准备运妖力和我决一死战？但是一试之下才发现浑身剧痛，身体里面好像有无数吸口吸食你的骨髓血肉啊。哈哈哈哈哈。 洞内传来了司藤愤怒忍痛的声音： 你给我住口。 啊，原来这司藤藏在那儿啊。沈银灯双目之中金光抖现，向着内洞的方向慢慢过去。外洞那群道士惊慌失措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，沈银灯的足音一下又一下刻意放慢，声声入耳，又在石壁上反作回音，像是无形的催迫，让人呼吸都为之滞闷。 司藤小姐是不是很不甘心？是不是觉得这一趟戎莽之行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？ 司藤闷声冷笑： 哼，你什么时候给我下的毒？ 秦放还在司藤身边， 既然从司藤口中打探到法门的机会微乎其微，一切秘密都指着司藤死后从秦放嘴里套取了。沈银灯迟疑了一下，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暴露秦放啊。但司藤显然已经想到了。忽然沈银灯听到司藤愤怒的喝声， 秦放，是你！ 紧接着就是重物坠地和秦放痛呼的声音。沈银灯心头一紧，几步就进了内洞。一般来讲，妖怪失去妖力之后，若还想负隅顽抗，会现出原身，原身的力量总比人身更大一些。司藤果然已经在逐步现身了，他的面色极其愤怒，人在石壁边上站着，一条藤臂伸出足有几米长，藤臂的末梢正死死掐住倒在地上的秦放的咽喉。秦放满脸赤红，挣扎着蜷缩身体，他几乎快被勒得说不出话来了。沈银灯的心里暗叫遗憾，他想起当日为敷衍苍红观主在内洞装了使剑机关，司藤如果能再往边上移那么几米就好了。司藤看着沈银灯冷笑道， 我真是好奇，沈小姐什么时候和秦放暗通了款曲，她居然为你做事。既然今日跟沈小姐的一战不可避免，开始之前咱们也效法古人，开个婚心，祭个旗。 说到这儿，司藤脸上戾气顿现，藤臂上举，扼住秦放的咽喉，生生地把他举离了地面。秦放双目爆红，两手死死地去抓咽喉处的藤索，嘶声叫着沈银灯的名字。 沈小姐，你答应救我的，我知道司藤的秘密。 司藤大怒， 休想！ 司藤臂上用力，眼见迟一迟，秦放的脖子就要被扭断了。沈银灯再无犹疑，身周黑气骤显，迅速搅成一股雾藤，瞬间盘蛇般绕住司藤藤臂。而司藤似乎还想硬撑，但只是下一秒便已经受不住了。司藤惨叫一声，藤臂迅速回缩成人身，但见司藤一条纤细白皙的手臂之上竟是金钱大小的火炮烫斑。他这里藤臂回缩，秦放瞬间得脱，重重从半空跌落地上。司藤痛呼着倚住石壁坐倒，沈银灯盯住他看。 怎么样，司藤小姐，我赤伞的毒还受用吧？这毒先伤你手臂，然后从经脉进入全身，不消一时三刻，你就会全身溃烂，和藤沙一样。除非我死，否则是解不了的。哦，对了， 说到这儿，沈银灯像是想起什么，又含笑看着秦放。 司藤一死，藤沙可解，恭喜你了。 秦放却似是极大恐怖，手撑地面往后缩着。 沈小姐，你也是妖怪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